福。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里，请您欣赏电影录音剪辑《豆蔻年华》。新生的家长都拎着大箱子小包袱来送自己的孩子。是啊，这是全省的重点高中，只有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才能体会出其中的艰辛。是啊，路还长着呢，可这一切对于姚小河来说却并不是最现实的问题。这位农村来的学生刚一下长途车，就被五颜六色的城市弄得不知所措。他在等来接他的人。 哎，拎不动行李吗？我来帮你拎好吗？你是在等人？哼，我猜你出门时妈妈准是一个劲儿的啰嗦，千万别跟陌生人说话，当心钱包。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妈是这样告诉我的。好了，这下我们就算认识了。我叫盖平。哎，我说你怎么不找个伴儿？人家进城都是一会儿一会儿的。 一会儿一会儿的 啊，帮人家做家务，带孩子，捎带观光游览，攒点嫁妆什么的。我想你大概跟我一样，不是念书的料。 这回你猜错了，我是到省城读高中的。 念省属高中？哦，你真幸运。好吧，重点学校的高材生，走你的阳关道吧。哦，对了，留作纪念，再见。 姚小河。你真神，这么多人，我真怕找不到你呢。 让我好好看看你，还跟去年夏令营时一样，一点没变。 啊，还那么疯？ 什么？ 要是让我奶奶看见，准说你没丫头样。 嗨，我们终于都如愿以偿了，考上了龙城中学，真棒！ 真像做梦一样。 做梦？不是奋斗的结果。哎呀，我的进球！哎呀，飞了飞了！ 姚小河和曹咪咪一起来到他们的新学校龙城中学。 上帝有眼，都把咱分在高一四班，真棒。 就是的。 哟， 定。 Sorry， 没撞疼你吧？ 一年级是基础。 对不起。 来， 给。上帝保佑，千万别和这种人分在一个班。 到底是重点中学，呵，真够气派的。高大的楼房，明亮宽敞的教室，幽静的花园，还有好大好大的体育场。体育场上有十几个男同学在踢足球，曹咪咪站在大门的边上，一边看球，一边和守门的男同学聊起来。 快铲球，笨蛋！哎，看好球啊！好啊！ 看来你还挺在行啊。怎么样？来试试。 来就来。你走开。 好，看你的了啊！ 哎，你们别盘了，快传中！哎，你是高三的？ 你看像吗？ 嗯，又像又不像。哎，刘别峰，快上去啊！搞的，你口琴吹得不赖啊！哎，透露透露，这儿都像你这么自在吗？我们原先那学校糟透了，老师一天到晚逼着你念书。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啊？ 喏，对学生特平等。这是渊博，要是男的最好1.8米，特潇洒。哎，你是不是想考师范啊？说真的，照我看你还不够格啊。 是啊，我是二等残废。 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你可别介意啊。哎呀，糟了。 哎，怎么了？ 我把杨小河给丢了，大门交给你了。 啊，哎，新同学们在学校里跑来跑去，新鲜了一天，到了晚上都回到自己的宿舍。姚小河、曹咪咪他们各自打开行李整理自己的东西，而刻苦的同学已经在读书或是戴上立体声耳机听外语了。 怎么把我们分到这阁楼上住，欺负我们新来的？ 这阁楼也挺好的，安静宽敞，居高临下，谁也欺负不着咱们。 都是得真正齐。 糟了，把掌子挂反了。 咱们来试一试。 哎，我的脸盆呢？哦，在这儿。 来，我帮你铺。不用，我自己可以。 小何，别理他。 哎，曹咪咪，听说你挺会看手相的，帮我看看吧。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当然真话了。 那好，不过真话可不如假话好听啊。 你说吧。 你呀，事业线挺简单的，爱情线倒挺复杂的。 哎，你干嘛？ 哼，讨厌，我最恨别人动我东西的。 我只是想收拾一下桌子。 想罢了，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姚小河，你听我的吧，这是我今天刚买的，还没用过呢。 谢谢。 小心眼，没见过世面。哎，你接着说。 你这个人啊，生来自私狭隘，欺善怕恶。 你骂人？ 哎，这可是你自己叫我说的。 哼， 其实有的人也不是什么贵族血统，只不过住得离城市稍微近点罢了。 是姚小河。 有什么好哭的？有本事分数上见。 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谁呀？ 早就熄灯了，不许讲话，马上睡觉。 是管理员张奶奶。可惜我根本就睡不着，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睡在外面呢。 我也是。 谢谢你，妮妮。 这些刚刚开始过独立生活的姑娘们就这样度过了集体宿舍里的第一个夜晚。她们都很清楚，未来几年的生活里到处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竞争。 大家认识一下，首先我自我推销一下，本人姓夏，叫夏雨。 夏雨还刮风呢， 夏天的夏，雨水的雨。 雨泽是我爹守门的那位。 爹妈起个名字嘛。 我还以为他高三的呢。 本人进龙城中学比诸位略早几天，我是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校时除体育特别突出而外，其余各科成绩均属一般。喜欢吹口琴，喜欢写作爬爬格子，但是运气不好，迄今未发表过任何文章，大概就是如此了。我说咱们头回见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谁先开头炮？ 我不是。 哎，你说说吧，你说说吧，你说说吧，你说 说。怎么回事？80年代都快过完了，你们从哪儿学这么羞羞答答的啊？ 我来，曹咪咪，师大附中毕业的，喜欢痛痛快快，讨厌扭捏作态，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今后请多关照。 怎么样，梁子君开了头，男子汉可别落后啊。 就是。 我来，我叫李强，身高1.72米，体重58公斤，是男的。1985年考入本校初中部，没受过任何处分，得过一次年级百科知识竞赛安危奖。 你瞧他那傻样。 好啊，很有个性嘛。哎，别冷场啊。 我叫张洋洋，喜欢打球，从足球篮球吃到康乐球， 还有弹子吧。 我最不希望的是考试，衷心希望有一天能废除高考制度。 讲得太好了。 好了，那才棒呢。 我叫姚小河，我的家离这座城市很远很远，要坐轮船还要坐汽车，我们那儿能进省城念书的人很少很少。 哎，说说你的志向，想干什么？ 我没想那么远，我只是觉得进这个学校不容易，得好好念书，将来考上大学。 学习生活开始了，到底是重点中学又是高中，各方面的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这还真叫大家一时适应不了。 别以为进了龙门中学就不可一世，这次摸底测验成绩很不理想，甚至有个别同学不及格。 你哭了？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听老同学说这叫沙威棒，有的题呀到了高三毕业也做不出来呢。 那怎么别的同学都及格了呢？ 嗨，别人是别人，你是你，老想这干嘛？ 姚小河呆呆地望着那张不及格的考卷，半天不说一句话。 They were talking loudly. 晚上快熄灯的时候，他去水房打开水，看到一位女同学正借着水房昏暗的灯光，戴着立体声耳机念外语。 I turned around again. 哎，哎，水满了。看我干嘛？ 你真刻苦。 哎，没办法，谁让我是农村户口呢？只有一条路，上大学，非考上不可。我不像他们城里学生，还有电大、夜大。顶不济还有个好工作。 Act Actress actress。 那要是考不上呢？ 那我就不活了。 你不信？听了那位女同学的话，姚小河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I can't hear a word。 她在睡房站了半晌，静静地望着那位女同学。回到宿舍，姚小河在自己的铅笔盒里插上一张纸，纸上写着：别忘了，你也是农村来的。 我布置一下这次作文的题目。 爸爸妈妈， 还爷爷奶奶呢。 这老爷 子能点着吗？ 找别人 干嘛？ 现在我提个小问题，有谁能说出爸爸妈妈的生日？ 夏老师，你在查户口吗？ 现在是我问你们。周洋洋，你说说看。 我不知道。 张弟，你呢？ 我只知道我自己的生日。 几日的，到时候大吃一顿。 有人能回答吗？ 我只知道我爸属鼠的。 那难怪你爸那么怕你妈，原来你妈属猫。 对着这张白纸，我感到惭愧。一个16岁的人，竟然写不出亲生父母的生日，只以忘了二字，能使自己坦然吗？ 从记事起，每年爸爸妈妈都要为我过生日。生日蛋糕上，那亮晶晶的生日蜡烛，渐渐成了一片美丽的小树林。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为自己过生日，是忘了吗？ 爸爸妈妈，多美好的称呼，可我越来越怕触及他们。是的，17年来他们牢记我的生日，我也记着他们的生日。可这两年， 写到这儿，曹咪咪有点写不下去了。这篇关于爸爸妈妈生日的作文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啊，生活里怎么尽是烦恼 呀。咪咪回来过周末啊？ 嗯。 你， 爸， 咪咪回来了，你过来，妈妈有话对你讲。你今年已经17岁了，是个大孩子了。妈妈要是跟爸爸分开，你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 为什么？ 有些事情你以后会明白的。当初妈妈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妮妮，跟妈妈在一起吧，妈妈会让你快活的。 啊，难道你们就不能好起来了吗？ 这又不是小孩过家家。 不！ 曹咪咪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幸，他冲出了家门。他看见过爸爸妈妈的大吵大闹，他也看见过爸爸和女助手之间融洽的合作。 他无法做出判断。这时他想起了姚小河。 高小小， 嗯， 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家呀？ 业余科学家的伟大建立事业。 哟，真用功，周末也不放松放松。 我基础差，再说曹咪咪还约了我明天看电影呢。 看电影最没劲了，现在啊最流行劲歌劲舞。我姑妈今天晚上还要带我去国际大厦听歌呢。40层大楼去过吗？正宗的卡拉 OK， 高兴了还能上去唱两声呢，啦啦啦啦啦啦啦。 可我已经听你说过3遍了。 我呀至少听了5遍了，卡拉 OK。 哼，是吗？ 张奶奶，他们说您是学校最老的人了，是吗？ 是啊，我管这栋大楼已经40多年了，开头他们叫我张姐，后来叫张姨，现在是张奶奶。 张奶奶、 哎、 他们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中有好多的文学家科学家，您给我讲讲他们在这上学的事好吗？ 我可没见过这个家那个家的，当学生的都一个样，调皮捣蛋。好了，这下漂亮多了，星期六是该休息休息了。 不行啊奶奶、 啊、 我得笨鸟先飞呀、啊。 哟，张奶奶 啊， 哎，你怎么回来了？ 嗨，我忘了把脏衣服带回家洗了，我爸还在下边等着呢。 你们这些孩子怎么连这么点小事也要爹妈操心呢？ 您说错了，根本就不用我爸妈帮我洗，有洗衣机呢。拜拜。 小何姑娘，电话。 我的、啊、谢谢张奶奶。咪咪呀、啊、你吓了我一大跳，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 啊，我知道了，你是怕我太冷静。没事儿，有这么多书陪着我呢。 哎，小何，你现在能出来一下吗？我想跟你谈谈。 哎呀，现在不行。你知道陈玉秀借给我的那本数学参考书我还没看完呢，说好了明天一早还给他。喂，你怎么不说话呀？有话现在说好吗？ 很重要吗？算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再见吧。 姚小河放下电话，又坐回到书桌前，很快就沉浸在书本中去了。他万万想不到曹咪咪在回家的路上被流氓打伤，多亏一位青年挺身相救并把他送进了医院。姚小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为了不受城里人的气，为了能上大学，他忘记了一切。 哎，他准备考卷了。 是我的电话呢。 他考卷了。 快点。 我的呢？ 你的。 给我给我。 你的。 哎呀，别想别想。 你考的怎么样？ 我考的不太理想。 你看我的。 你的。 题太偏了。 这一题 根本看不出水平嘛。 粗心了。不理想。 哎，谁第一啊？ 哦，姚小河。 哟，下位妹子成了数学皇后了。 要是曹咪咪在就难说了。 我 呢？ 哎，张洋洋。 啊。 姚小河多少分？ 100分。陈秀你也不赖啊，就是8分呢。 哎，你看那儿他干嘛？ 哟，哭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该高兴才对呀。 我是高兴啊。 怎么回事啊？ 打断一下，曹咪咪住院已经一个星期了，我顺便问一下，你们中间有谁去看过她？一个也没有。 前天放学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想去看他来着，可探视的时间过了，不让进去。 我们宿舍的人准备明天英语测验一完就去看他，这一段学习太紧张。 今天中午学校广播站还在播送我们班同学写的优秀作文，是关于爸爸妈妈生日的。我出这个题目是想提醒大家，除了大大小小的考试测验而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去关心，除了好分数，世上还有更可贵的东西。看来我的命题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你是来看哪床的？ 六床。 你是他的朋友吗？ 嗯。 考完了吗？考得怎么样？ 考得不好。 六床的姐姐在里面呢。 咪咪，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原谅我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街上人群中走了走，心里寂寞极了，就像在荒漠里一样。我多想和你谈谈，我太自私了。那人用刀对着我时，你知道吗？我兴奋极了，我真希望他一刀捅死我。小时候有一回爸爸妈妈吵架，我就跑到外面去淋雨，结果发烧了，他们就不吵了。要是我真的死了，他们一定会后悔的。我就是要让他们后悔。还有你， 咪咪， 大姐姐，怎么了？吵架了吗？干嘛哭呀？ 两个好朋友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泪水哗哗地在他们稚气的脸上流淌着，有痛苦，也有快乐，但心里总是充满着希望。当姚小河陪着曹咪咪回到学校的时候，龙城中学正在庆祝自己100岁生日，两人很快就沉浸在欢乐之中。 亲爱的校友们，尊敬的来宾们，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是我们学校建校100周年纪念日，在这里，我代表龙城中学过去的和现在的学生，向母校献一曲唱给母校的歌。亲爱的校友们，尊敬的来宾们，老师们，同学们，今天 尊敬的来宾们，老师们，同学们，我都快背下来了。我说你饶了我们行不行？ 你们懂不懂朗诵艺术？哎，听说过吗？有个伟大的演员念菜谱，念得观众直掉眼泪。 那一定是菜太贵了，大家付不起。给我们念菜谱吧。 我宁可听菜谱。 哎哎哎，你们猜猜看，有谁来了？ 谁？ 是谁呀？是谁呀？你快说！哎，张弟，快说呀！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不是部长，就是教授，见多不怪。 告诉你们吧，美国来的，鼎鼎有名的物理学家，得过什么奖呢？还是个女的。 女的？ 物理组的老师说，她已经60多岁了，她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你们想不出她多有风度，多够份儿。 啊，我知道了，是尹琼。你们看过电影《第二次握手》吧？ 嗯， 就是以她为模特写的。 哦，我知道了。是吗？太伟大了。 电影是叫丁杰琼，不叫尹琼。 跟你们没话说，电影是艺术，什么模特儿？ 怎么搞的？还不打扫卫生？检查组都到一楼了。 哎，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呢？怎么 收拾？ 哎，小何，你的书、 鞋子，怎么办？来不及了，我们都。 这样吧，我教你们窍门，保证1分钟完事儿。哎，有空纸箱吗？ 有，要几个？ 全都拿来。哎，现在你们听我的，把床底下这些鞋子全都放在箱子里，把桌上那些乱七八糟东西通通放在箱子里。对对，哎，你们两个把所有的床单和枕巾全都打个板。对对， 别弄我。哎，帮忙， 我的衣服，我的衣服，窗户来不及擦了。 把窗户打开，全打开。 好嘞，夏老师，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手绝招。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靠这一手，那流动红旗啊，一流到我们宿舍就再也流不动了。哎，来了， 大家请进。 请。 好，大家看看，哦，可以了。嗯，夏老师，你们班的几个宿舍啊都不错。怎么样？我看可以打5分吧啊。 嗯。 哎，不过不要骄傲，要保持下去。学校这几天来往校友很多，大家要珍惜荣誉啊。 对。 好，我们走吧。 好。 老师再见，老师走好。 好好。 哇，韩老师，太伟大了， 好了好了好了，别高兴的没完没了了，马上返工，彻底打扫一遍。嗯， 有这个必要吗？ 有，古人尚且明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何况你们呢？ 遵命。 是。 就是，我告诉你啊，我就得努力学， 是是，真没想到我们学校历史上出了这么多名人 啊。但是现在和学校联系的校友当中，副教授以上的就有好几百呢。同学们，愿你们都占有一席之地啊。 谢谢。 我可不敢想。 干嘛不敢想？不想当元帅就不是好士兵。哎，老师，给我留一块位置啊。 哎 嘿，反正春秋不用上税，是不是？ 就是。 哎，夏雨老师，您怎么没看就出来了？ 我呀都能背出来，学部委员7名，副教授以上425名。可是你们知道隆中一共毕业了多少人吗？ 学生代表们，请大家注意了，尹琼博士马上就要到了，请大家赶快到阶梯教室来，按班级入座。 尹博士，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徽，请别上吧。 同学们， 谢谢， 请让开，快到楼上阶梯教室去。尹博士在那儿演说。 好的，我给你签。 博士，给我签名吧。 来，签在这儿。 帮我签。 好， 女博士，帮我签一个。 哦，好的，我签。 你别挤呀、 啊。好，帮我签一个。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别挤了。 来来来， 给我签一个， 给我签一个。 好，我签。好， 给我签一个。 让一下，让一下。 别来了。 师傅，您是送尹琼女士来的吗？ 是啊。 糟了，那见面会开始了。 迟就迟点嘛，反正也不是上课。 您不知道，尹琼女士是我们的老校友，40年才回来这么一次。 那有什么呢？我也是你们老校友啊。 您？ 不像吗？你以为我们学校出来的，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不是科学家，就是文学家，是吗？快去吧，不然真迟了。快去吧。 我倒是准备了一份稿子，也可以算是我的一些忠告吧。但是如果现在讲了，等会儿上了楼，那我只好站在讲坛上发呆了。简单的说，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首先是要脚踏实地。金字塔的顶峰是辉煌的，但如果离开了坚实的塔基，那辉煌的顶峰也就不存在了。 尹琼女士，我想提个问题，既然你这么热爱祖国，为什么你要加入美国国籍呢？我真遗憾。 就是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好家伙，这可是个点球。 我明白，这是一道必答题。我刚说我嘴笨，这不就遇到了这位嘴巴厉害的姑娘。首先，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超脱。第二，我以为在法律上我隶属于何种国籍，这与我的感情无关。我对祖国的感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不会改变。 一天的活动结束了，晚上几个姑娘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还在议论白天的事情。 咪咪，你真行，这么多人竟然挤上去让尹琼签了名。要是签的是英文名字啊，那就更棒了。哎，小何， 哎， 你睡着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半天没说话，玩起深沉来了？ 我是在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我们会考不上大学？小何，全班就数你进步最快了，可别想这么多。 是啊，人最怕没自信心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一个人是不是非上大学才算有出息？ 那你跑这么远来念高中干嘛？ 这我也说不清。 我算是看破红尘了，考不上就去干个体户，哼，开个美容店，到时候对你们这些女博士保证7折优惠。哼， 你呀，不梦将你哭到长城才怪呢。 哎，再不然我就去当时装模特儿，这可是最高尚的职业之一了。哎，你们看我的风度怎么样？ 哼，你最好还是去穿比基尼吧。 我说你可得注意减肥啊，你没看见时装模特都是细条。谁呀、啊、 是我。 哎，不是老太婆，快点啊。哎，好，来，你快点 放在上头 一下。 您是尹琼女士？ 尹琼，真是尹琼女士。不是做梦吧？ 是你呀，老朋友。 真像做梦一样。您怎么来了？ 嘘， 你们现在还有舍监吗？ 嗯，舍监呢？什么叫舍监？ 就是管理宿舍的人呢、啊 哦。有 张奶奶， 一个老太婆， 是 吗？死了。 哦。明天我就要离开中国了，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看看上过课的教室，睡过觉的宿舍。 什么舍？ 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在这间宿舍里整整住了三年。 住在这儿？ 喏， 三年。 就是靠窗户的那张床。 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今晚还睡在这里。 怎么，让我回来寻找青春的梦吗？也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我真的变成一个小姑娘了。 尹琼女士，像您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一定经历过很多挫折吧？ 成功屈指可数，可挫折和失败就数不清了。 如果您没有这么大的成就，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那就很难说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还是我。也许我会成为你们的物理老师的。 物理老师？ 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了吗？ 那你们不就多了一个好老师了吗？当年有一个男同学是我们班级物理成绩最好的。 比您还好？ 嗯，他是个天才。 真是这样？ 后来我们一起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大学，但是他没有去成，赴美留学成了他永远没有实现的梦。 为什么？ 因为他把父亲变卖家产送他留美的资金全都赠给了我。 那后来呢？ 龙城中学？谁呀？ 李文长先生。 李文长是谁？ 谁呀？不知道。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打印史的大李老师？我听张奶奶说过他是。 对，就是你们的大李老师。 李老师， 那后来你们再没见过面？见过面吗？ 直到前天。 绝对的浪漫，简直是一部小说。 姑娘们，像话吗？又是你们。 老太婆走了，平安无事了。 哼，我就知道您不会老老实实睡觉的。 张奶奶， 好啊，还点了蜡烛，要着火了怎么办？ 张舍监， 你是谁？ 我是尹琼啊，当年龙城中学陶李吉的，那时候也是您管这栋楼。您忘了，有一次我睡懒觉，楼道门给锁上了，我只好从二楼窗口跳下去，扭伤了脚，还是您背我去圣心医院的呢。 张奶奶，你使劲想想，尹博士可有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他。 是吗？啊，不过时间已经不早了，姑娘们也要睡觉了，我说你还是早点走吧。啊， 老太婆对您特别优待呢，别人早轰走了。 想不到她还这么厉害。你们想不出来她年轻的时候有多漂亮， 是 我们都偷偷地叫她冷美人。 冷美人， 几十年了她还在这儿。 尹琼博士的深夜造访在这个小小的宿舍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学习热潮。曹咪咪、陈玉秀和姚小河都成了年级里的学习尖子。这时他们又迎来了国际中学生数学大赛的选拔赛。 诸位，国际数学大赛只有15天了，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几所名牌大学将从参赛者中挑选人才， 国际比赛 免试入学。 紧张了， 免试。 各位，这可是一班直升飞机， 你参加了， 机会难得呀， 不及时间准备，时间太紧了。就是，而且是国际比赛，光复习我们的课本可不行，还得熟悉国际比赛的路子。 嗨，大家彼此彼此，条件对等，公平合理。 反正你陈月秀、姚小河三人都有希望，咱们啊就拜拜喽。 曾咪咪，我差点忘了，那时有你的挂号邮件，还是美国来的呢。 真的？美国？尹琼，你真够哥们儿。 姚小河，学校准备让你代表高一参加数学大赛。 夏老师，我觉得这不公平，每个同学都应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不然我一辈子问心有愧 啊。 我说的不对吗？ 不，姚小河，我真高兴你有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不过在学校还没有正式决定之前，希望你守口如瓶，懂吗？ 嗯。 也许你再慎重考虑一下，我是说你还来得及改变主意。 呵，你这家伙躲这儿呢，我满世界找你。 啊，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你看这是什么 呀？你从哪儿弄来的？ 你猜猜看。反正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天边眼前 啊？就是啊。 哦，是尹琼。 哎， 太棒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点子？这回大家高兴死了。现在多做这些题比模拟考试有用。 嗯，哎，我说啊，这几本你先看着，告诉你当心点，这回啊我可要夺回我的数学皇冠。 教学区熄灯了，走。 还没回来呀？嗨，我们学校专出书呆子。 唉， 哼，呵，练什么功夫呢？ 姚小河，我们是朋友不是？ 是啊，我们究竟是不是你的朋友？ 哎，有话直说嘛，干嘛审问似的？ 你说说，夏老师找你说什么了？ 夏老师找他，管你们什么事儿啊？ 咪咪别傻了，听说参加比赛的名单早就内定了，我们班是姚小河，选拔赛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连你和陈月秀都没份儿。别吹了，烦死人了。 反正我没做对不起大家的事儿。 从此一个团结的小集体变得你争我夺，就连曹咪咪和姚小河两个好朋友之间也有了摩擦。竞争给姑娘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不就是几本外国参考书吗？ 神神鬼鬼的。 哎，谁的衣服挂在外面？ 别管，是姚小河的。 嗯， 告诉你说吧，书是美国寄来的。 我知道，是尹琼寄来的。我到传道室啊，查过了。 哎，尹琼是大家的朋友，他怎么可以独占呢？ 谁叫你笨，想不到这招？ 哼，我算是看透了，谁心好啊，谁就完蛋。 这就是竞争。 喂，你们怎么没打扫包干区啊？哎，我说今天该你们宿舍卫生值日啊。 你们是聋了还是哑了？ 哎，你嚷嚷什么呀？你愿意你自己打扫好了。 你们根本不配挂这面流动红旗。 哼，送你好了，没人稀罕。 哼，姚小河。 哎， 你的电报。 电报？ 姑娘，出什么事了？ 我妈妈病了，我要回家去。 姑娘，你可别太着急呀。要走要到明天呐。 不，我现在就走。 小何， 要是回去晚了，就看不见我妈了。 小何，别着急呀。糟糕，可后天就是选拔赛了。 就是啊， 该死的选拔赛，我恨死了。 你去哪儿？小何，小何，姚小何， 小何， 你回来。 你去哪儿啊？ 姚小何冲入夜雨中，很快就消失了，任凭大家怎样呼喊，他依然在狂奔。同学们无可奈何地回到宿舍，等着姚小河的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宿舍的门被人推开。 小河回来了。 小河 你回来了。 小河你可回来了，把我们急死了。 就是 我打了长途电话。 妈妈怎么样了？ 没生病。 说呀。 也没大点吧。 哎，姚小河怎么了？ 你怎么了？ 快说话呀！ 快醒醒！ 醒醒！醒 醒！醒醒！ 医生说不要紧，主要是淋了一夜雨，加上情绪太紧张，不过得静养几天。 哎，这下姚小河真不能参加明天的选拔赛了，太可惜了。 可惜啊，怕有人正高兴呢。 谁这么缺德，打假电报？ 我承认。我失败了，以前我太自信，太理想主义了，今天我才意识到，与社会家庭对你们的影响比较起来，我是微不足道的。最近班上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好的一群年轻人怎么转眼就成了这样呢？我不是反对竞争，没有竞争生活就没有活力，但是我所理解的竞争一定要在道德的、有爱的、诚实的基础上进行。我插队的时候，知青点的二十多个知青曾经为一个上大学的名额竞争过，到后来其中的一个以不那么光明磊落的手段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他是流着泪孤独地离开知青点的，直到今天想起这些，他还不能够心安理得。这样的胜利者又有什么价值呢？也许同学们已经猜到了，这个胜利者就是我。 夏老师的一番话使全班的每一个同学都平静下来，他们从这番话中明白了许多，明白了什么是竞争，什么是友谊。他们都以焦急紧张而又坦然的心情迎接选拔赛。 陈月秀 到。 王海兰 到。 姚小河 病了。 周洋洋